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翻嚟大香港早晨第二节咁样，咁你哋冇嘢讲嘅喂，日朗你冇嘢讲嘅。 咁今次讲下呢个蔡东浩就即係呢一个主场新闻复活嘅事件啦。 咪讲多少讲多少俄罗斯先。 突然间转返返去。 我见你讲俄罗斯好似冇咩讲，或者继续等你冇嘢讲，多讲多少少俄罗斯先。其实头先我都讲得唔系好清楚。我觉得唔系好清楚就係点解大陆同俄罗斯唔同呢、就係因为嗰个根本嘅分野呢就係在于大陆喺国际上其实系蛇龟。大陸對於我們就惡而已、但是大陸在國際上其實是沒有，即是沒有你看不到它有明確的，或者你見不到它有，你見不到它有起碼表面上啦，佢表面上啦做出來的姿態啦，它都是協於國際的力量的嘛、 都是驚鬼佬， 係啊，都係驚鬼佬噶嘛。咁你一圍堵中國咁樣，你南海包圍網一嚟咁樣，跟住周圍話俾人聽自己和平嘅獅子，即係好撚，其實好撚懦噶嘛，其實好撚懦噶嘛。點你 街耍撈？ 你唔撚同啲普京嗰啲仲打大隻啦，話俾你聽，我仲係有腹肌啊嗰啲咁樣。咁屌你老尾，咁你睇在看，即係佢其實係美國佬係驚打仗啫，美國佬最唔中意打仗，美國佬最中意呢啲貪腐啊、揾錢啊，即係拜金啊，然之後係利潤至上啊，呢啲咁樣嘅腐朽嘅角度嘅，佢係好鍾意嘅，佢係好欣賞嘅。係你見到俄羅斯咁樣，即係又要去維繫佢周邊嘅影響力啊，維持佢嗰、那個佢嗰、那個咁樣嘅帝國嘅權威啊，嗰啲咁樣。咁呢啲嘢先至係美國不能接受啫嘛。佢都好撚無奈嘅，要咁樣搞鳩你。同埋咧，另外咧就係呢個，譬如我見到有人喺 chat 都講啦，譬如就係講到譬如都大家除咗留意呢個咁樣嘅盧布急射嘅狀況之外，其實與此同時呢段日子啦，亦都有日元急射嘅都唔係急射嘅，即係日元持續下跌嘅狀況啦，同埋亦都睇得好淡啦，即係喺未來嗰個趨勢睇得好淡啦。咁但係點解同俄羅斯有一個關鍵的差異呢，就是俄羅斯現在面對的問題不是只是那個盧布 急跌呢，那個是一個結果來的、那個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而是它是因為你最主要的國家的出口的產品在這個世界變得不再值錢，又或者在這段時間之內變得不再值錢，還有最主要就是大家會看到一件事，就是你這件事變得不再值錢，歸根究底最的成因就是集中在一個人身上面，就是集中在普京 G20 峰會走了去，基本上就是這樣。喂，咁大家覺得就係話，喂，咁我梗係唔撚可以同你 friend 啦，呢段時間同你貿易啊各樣嘢都唔撚得啦，係個原因係喺嗰個政治上面多於實質上面嗰個經濟考慮。當然俄羅斯經濟都唔好係一個問題啦，咁即係日本冇呢樣嘢呢，即係譬如點解會佢都係射㗎，佢都係持續貶值㗎，咁點解睇唔到呢個危機喺度呢？當然你個貨幣不斷咁樣貶值呢都係有問題嘅，咁但係貨幣貶值唔係一定係等於係件壞事嚟嘅，就算係跌到 50% 都唔係一定係壞事嚟嘅。你問題就係在於嗰件事有冇帶嚟一個惡性通脹，有冇睇你國內帶嚟一個惡性通脹，咁而嗰個通脹反映喺啲乜嘢層面，通脹同貨幣貶值都係一樣咁樣嘅嘢嚟嘅，佢永遠都係有好嘅地方有唔好嘅地方，個問題就係佢呈現出嚟嘅時候佢呈現喺咩地方。 譬如講通脹先啦，譬如你貨幣貶值，你一定會有利弊嘅、嗯。你貨幣貶值，你咪會刺激咗，你咪會刺激咗一啲大家覺得你啲嘢平咗啊、抵咗啊，你會刺激咗你嘅出口啊，又或者係會刺激咗你旅遊啊。雖然旅遊其實係慳好少嘅啫，咁但係俄羅斯嗰個情況唔係啊嘛，俄羅斯嘅情況係因為你啲嘢變得唔值錢，而令到你啲錢變得唔值錢啊嘛。咁嗰個因果關係唔同啊嘛、嗯。而另外一個分別就係日元係好明顯係佢有心有秩序地去做，佢自己希望佢貶而咁樣去貶啦。咁佢點解會希望去貶呢？就係、是、嗰個通脹嗰、那個影響嘅範疇問題，就係、是、你嗰個通脹反映喺啲咩地方？嗰個通脹係資產價格嘅通脹啦，定係一啲所謂嘅一啲核心嘅產品通脹？嗯、再簡單啲咁講，就係、是、嗰、那個通脹有冇落到去糧食嗰度啫嘛？ 嗯， 即係你會導致暴動嘅，你會導致暴動嘅。即係蘇聯最令人有印象嘅地方就係、是、最記得嘅地方就係、是，喂你真係要孭住一個 Quicksilver 咁撚大嘅袋，入邊全部都係盧布，走去買一隻雞蛋啊嘛。咁、嗯、你梗係暴動啦，咁你梗係不可管治啦。但係如果你本身國內係有足夠嘅食品嘅糧食嘅供應，你本身有國產嘅糧食係供應翻你本地嘅國民嘅話，咁你嗰件事帶嚟嘅影響就唔會發展成為嗰一種嘅惡性通脹。所以譬如糧食都係嚟緊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即係喺呢個世界嘅經濟上面嚟講，或者國際上面嚟講都會好大嘅問題。尤其是當中國要賴嘢嘅時候咧，一定係喺糧食方面着手嘅，所以要振興香港建國咧，都係要由農業去着手嘅，所以我哋都開始要喺街度揾啲草皮刮爛啲地啊，開始自己種菜啊、種米咁樣，係應該朝呢個方向。 好似金鐘咁樣。 係啊，係係，佢哋咁樣做係有原因嘅，我相信咁樣。OK， 好啦，咁就 一個戰略投資嚟嘅， 講咁多先啦。咁啊，等你可以你又想你講翻蔡宗浩啦。 唔係咁，因為咧。喺12月10日嘅時候咧，咁就即係呢個蔡東雄又辭去咗呢個精典國際行政總裁嘅一職。咁喺當時咧就已經有傳聞就係話主場新聞終於復活啦。咁而喺即 係你嗰個詞序搞撚錯咗嘅，先係喺雨傘革命嘅後期咧、 嗯， 就已經有傳言咧話主場新聞係會復活。 嗯、 因為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咧呢、這個咁樣嘅急，即係呢一節咧係講呢一節主要係講主場復活呢單嘢嘅咁樣。咁就係因為之前咧就有呢、這個。咁樣嘅嗰個總編叫咩啊？鐘乜撚嘢啊？ 鐘佩權。 鐘佩權咧、嗯、就開始有啲信息啊、email 啊 send 俾啲 bot 架啊，即係一啲前主場嘅射手啊嗰啲咁樣咧，就開始放消息就同佢哋講咧，就話以為可能會做翻啲嘢喎咁樣，同埋咧就個形式又未定嘅。咁其實之前都有喺雨傘革命未完之前咧，就已經有個咁嘅報道出咗嚟㗎啦。咁、嗯、甚至乎咧已經有啲基本嘅。想法咁樣就話之前啊單一金主啊嚟自蔡東豪啊咁樣啊，咁而家就未必係啦嗰啲咁樣，咁可能會有啲募集嘅資金嘅形式啊嗰啲咁樣啦，都係得個講字啦。咁嗰陣我哋都冇大事去講呢一樣嘢。因為我哋都覺得都唔知道究竟關唔關蔡東豪事啦嗰啲咁樣。咁跟住琴日又有新嘅資訊出咗嚟啦，就係呢個咁樣嘅冇幾耐之前啦，阿蔡東豪就辭去咗呢個精典嘅。佢係咩啊？ 行政總裁， 係 CEO。佢辭去咗 CEO 嘅職務啦，跟住又喺 Facebook 寫好撚長嘅一大段字啦，咁撚樣又講咩中港融合啊，又咩180個好漢啊，咩80個香港人乜乜文文啊嗰啲咁樣啊，又話咩自己會第日會做精電嘅啦啦隊啊，唔撚知點樣啊，咩自己會去唔知咩離開精電，自己會去咩更好嘅地方。 佢話佢喺一周行就話沒有精電的日子，我令覓地方繼續活得有意思咁樣。 好撚矯情。咁樣矯情就係自然人啦，我哋主要今次就係講矯情嘅自然人嘅。咁跟住然之後咧，咁同埋咧就俾人發現咧，蔡東豪咧、就同呢個咁樣嘅鐘佩權就註冊咗間公司，咁就叫做 Best Pencil Limited， 同埋 Best Pencil 咁樣。咁咧就係啦，咁樣就係最好鉛筆啦，最 佳鉛筆， 最好用鉛筆咁樣，方便拆咗佢咁樣。大家即係以前嘅嘢就大家鉛筆字咁。咁樣拆咗佢算啦，咁樣 best job。 我哋而家再嚟過嗰啲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似乎咧就會重開，即係都係類似啦。你從個名字去睇啦，咁你 best pencil。 應該不是輕工業吧，不是搞完畢，應該也都不是那些不是手寫版那些這樣的東西，我估 計挑戰蒙恬 也都不是，應該都不是那些新輸入法那些這樣的東西， 或者挑戰挖狗 咁因為你嘅人腳嘅組成都係有呢個咩主場之前嘅一個編輯啦，呢個 兩位編輯 鍾佩權啦，余家輝咪都係編輯嚟， 係啊，識佢哋其實兩位前總編輯， 咁就應該係搞 media 嘅嘢啦，嗰啲咁樣係咪先？咁你呢個係就出咗一個咁樣嘅消息啦，咁就係呢個咁嘅主場又翻嚟啦，嗰啲咁樣。喂，呢個咪契弟極致啦，呢個契弟極致先。喂，當嚟緊你係佔中十四時嚟喎，十四時係乜撚嘢意思啊？ 即是他当初 即是死了不知道去哪个人士这样，即是我见到网上有人说死士的意思就是死士的意思就是这人士不知道死了去哪个，凡是不知道死了去哪个人士就为之死士，那好撚多啊，那好撚多啊，怎止十死士啊，屌你几108好汉都有啦，屌你，跟住然之后一有大的乱局的时候呢就不知道死了去哪啦，这样即刻恐惧啊，喂你不知道死了去哪都算嘛，你是直头话恐惧啊誤判啊嗰啲咁樣，喂，咁你係收山啦、啊，好啦、啊，跟住然之後，咦，雨傘完咗咯喎， 風聲冇咁緊啊， 風聲冇咁緊喎，出翻嚟先，係咪先？佢話佢嗰句説話係咩話？佢嗰句説話係咩啊？咩我會咩乜好好過日子咯、 啊？我另覓地方繼續活得有意思， 係我另覓活得有意思喎、啊，嗰啲咁樣，即係屌你老尾，即係邊有咁撚垃圾嘅人啊？邊有咁撚垃圾嘅？所以屌你，即係你譬如主場新聞嗰啲，你嗰啲最好主場新聞嗰啲之前。你我唔知邊個聽眾啦，你哋聽緊呢個節目啦，你哋去反思下，邊個有去過嗰陣政總咩主場結束之後又有個集會啊，又成嗰啲咁樣，你大家又去舉牌啊，咩 悼念主場 啊，咩唔知點樣啊，嗰陣又舉呢牌，舉路啊，又去撐主場啊，又成啊嗰啲咁樣，喂，你有冇唔好意思咧？你而家諗翻轉頭，幾咁羞家咧？幾咁羞恥咧？你呢班撚樣？是咪？即系我讲紧主场嗰班啊，咁样，即系你哋去撑佢嗰啲都奇卵怪啦！我当日已经讲啦，主场结业我已经讲啦，我都唔捻明白，弃甲曳兵有乜捻嘢咁值得你哋歌颂咧？乜捻嘢咁值得你哋歌颂咧？只不过系弃甲曳兵啫嘛，只不过熬底啫嘛。佢而家话我熬底啦，咁跟住大家诶、哎、明白啦，咁样跟住然之后诶好、哎、感谢你一路以嚟嘅付出啦，嗰啲咁样。喂，你为一啲冇熬底嘅人，你咁高好捻唔公平咧？点解我熬底得个咁捻崇高嘅待遇，咁大家都熬底啦？如果呢个世界鼓励熬底，如果呢个世界鼓励潜水，呢、這个世界鼓励龟缩嘅话，咁做乜捻嘢要出头啊？ 嗯， 冇捻理由噶，系咪先？等我迟啲又试下先，屌你老尾，迟啲又开始转个方向，就系、是、逐个节目接捻咗佢，跟住然之后。然之後跟住希望大家主力悼念嗰啲咁樣，係咪？冇撚理由啊嘛，大佬。跟住然之後，喂，啱啱完咗啫嘛，梅園冇幾耐啫嘛，大佬，清咗場一個禮拜左右啫嘛，跟住就蒲頭啦。 即係趌翻頭像。 跟住就蒲頭啦，係去到臨尾聲嗰陣已經籌劃啦。 係 驚慢咗啲嘛，啲我哋走得比別人快嗰啲咁樣。我哋見你就嚟收皮啦，就已經係準備籌劃啦。喂，我覺得真係好垃圾咯，真係矯情嘅賤人嘅極致咯，呢班撚樣。即係而最撲街嘅地方係，我係見到有啲消息出咗嚟，咩 Best Pencil 嗰啲出咗嚟之後咧，跟住我見到網上。哎呀好啊，主场回来啊，好你老母咩，你哋啲人屌你老尾，真係应该送你去，应该送你克里米亚，屌你老尾去承受下啲战乱，屌你老尾，你我完全唔明白呢啲人乜嘢心态，有乜嘢值得歌颂呢、有乜嘢值得开心呢？主场回来嗰啲咁样，主场系一个，主场系代表住啲乜嘢啫？主场系一个咩象征嘅？而家主场就系恐惧误判，然之後就係熬底歸宿嘅一個象徵啫嘛。哦，點解你會出翻嚟？哦，因為你而家誤判咗之前個誤判。 嗯。 咁我而家判揾翻佢啦，咁樣。 而家唔恐懼，主要就係、是。 係啦，嗱，諗下都唔係好驚嘅。 都完咗呢件事， 有家就慣㗎啦，呢啲嘢嗰啲咁樣走出嚟，佢又有一番説辭啊。到時出翻嚟，你又可以想象到佢幾矯情。喂，我曾經好恐懼，但係諗下，我都要為香港人做翻啲嘢噶。喺冇嘢做嘅時候就走出嚟，我要為香港人做翻啲嘢。 係咯。 喺需要你做嘢嘅時候就唔撚叫你做嘢。 揾啲嚟。 做 要做嘅時候恐懼嘛。 係啊，你見呢個時候都冇咩好做啦，唔得啦咁樣，咁我要出嚟我要出嚟話俾人聽，我要做翻啲嘢啦咁樣。喂，嗰班人係咁撚樣嘅喎，永遠係冇得發功嘅時候，佢哋就走出嚟講嘅咯喎。 嗯， 無用武之地嘅時候，就最撚多嘢講嘅喎。 就或者死事啦。 係啊，一有咧就唔撚見咗嘅喎。 就死事 啊！有恐懼咁樣， 就死事咯，就唔知死咗係邊個人士咯，咁樣咁啊，遲啲徐少華啲又出翻嚟嘅，話俾你聽，肯定啊，肯定會啊！呢班人係，喂，香港人係冇撚所謂噶嘛，唔係首先就係大部分香港人其實就政治冷感啦、即係雖然呢個雨傘革命已經推到大家個關注度好高，但係關注點都係錯噶嘛，關注點都係錯噶嘛，成個金鐘佔領區最撚關注就係藝術品，做乜撚嘢啫？做乜撚嘢啫？即係所以成日話矯情就係賤人，係講緊成個香港嘅屌你老味，即係嘥撚氣啊！我哋講啊， 嗱咁多人你睇即係蔡東豪，即係你一定要回想翻當初點解佢會收埋咗主場啊，同埋再睇翻徐少華啊，或者佔中十死士啊，一啲冇咗影嘅人士咧，發現其實當初大家都估到就係怯於個佔領中環真係發生嘅時候，咁好明顯就係受到一啲嘅壓力啦，你會感受到，咁所以就係希望唔好佢一齊喺度壯大呢個佔領中環嘅聲勢啊，咁樣咁啊見到先頭徐少華啊，咁跟住主場嘅收起，咁其實主場嘅收起都幾主場嘅接埋啊，其實都幾明顯就係唔希望喺佔領中環發生嘅前後嘅嗰個網上嘅輿論可以有咁強嘅發揮啊，咁樣啦，點知你估唔到《粵時報》啫咁樣，咁所以最令氣憤嘅就係、是、哦，當你見到啦，雨傘革命都差唔多去到油盡燈枯嘅時候咧，就慢慢開始籌備翻嚟啦，咁再搞一次一個網上嘅媒體咁樣，跟住有一個振臂高呼。當然最可惜嘅就係受眾又受啊嘛，呢個先令你氣憤嘅地方咁樣。 唔係我見鬧嘅人都多嘅、不過即係唔係，我覺得唔係全面一面倒鬧咧，都顯示即係香港人即係數即係點講，即係都未醒咯、喂，呢啲係應該追住揾石頭釘咯，屌你老尾，係咪先？你有咩撲街得過呢啲啫？ 但會唔會呢個都係個香港人嘅寫照啫？啊，有事嘅時候真係唔好去佔領區啦，好危險啦，咁樣冇嘢咪出嚟遊下行咯，咁樣 冇嘢出去影下相啊嗰啲咁樣啊，影翻啊！你知唔知啊？呢條馬路啊，之前曾經好多人喺度瞓過啊，嗰啲咁樣喺度影下相悼念。 呢個成為一個新嘅金鐘核心價值， 繼續講下啊，偉龍。 唔係咁，其實咧，我即係頭先都講到就話，好多人都去奉信一個即係失敗主義，即係覺得失敗嘅人就係、是、即係覺得喂你。你做唔到唔緊要啦，你即係你恐懼你即係喺某段時間你冇辦法繼續做落去唔緊要啦，我哋會繼續支持你嘅。咁其實咧喺金鐘嗰度，你可以完全體現到呢一個咁樣嘅心嗰一個嘅心態喺度，或者好似即係學聯。即係講翻每一次學聯思潮或者學聯佢上個大台嘅時候，咩時候會最多人走？咩時候話會最多人會聚喺嗰一邊聽個商學講嘢？咩時候商學會有最多嘅掌聲呢？即係講翻就係之前喺佢哋上北京，即係商學上北京，然之後失敗咗之後，跟住佢失敗完之後，上京失敗之後，佢哋。嗰一晚走翻上個大台之後，嗰一晚嘅掌聲係嗰七十幾萬人係最大聲嘅，然之後係當時係成個金鐘嘅人，佢係可以即係大家係起立拍掌拍三四分鐘，就係歌頌佢哋歌頌佢哋之前嘅一直嘅努力咯。 咁所以其實你睇呢班人連飛機都搭唔到，喂，嗰個大陸嗰個遊客就係啦。嗰、那個潑熱水嗰個而家都係搭唔到飛機啦，你唔係拍幾分鐘，拍幾分鐘手掌，佢都 badlist 咗㗎，佢都 badlist 咗，你睇下佢哋同嗰個大陸嗰、那個強國嗰個潑熱水嗰個遊客一樣上唔到飛機，拍乜手掌嘅，我唔撚明白。我唔諗明白，你繼續講。 唔係咁，所以其實咧，大家都係好中意，即係覺得就話你失敗咗，其實都唔緊要。總之你有努力過，你有付出過，其實我哋都會好感謝你咯。咁其實呢個就係大家香港人最中意所奉信嘅一個就係話，即係失敗咗唔緊要，最緊要唔好放棄，你繼續做落去就得㗎啦咁樣咯。咁所以其實一直以嚟就係點解香港嘅民主運動就一直失敗，就係大家就覺得失敗唔緊要，你繼續做落去就得㗎啦咁樣咯。 做咩 dead air？ 系咁，我讲下啦。其实我同阿四嗰、那个即系睇法都一样咯，佢系专登避开咗，即系之前就谂住系占中啦，咁而家就系即系雨伞革命啦。咁佢就即系而家专登等成件事完咗之后先走翻出嚟，咁就即系超核突啦。即系我觉得佢就系专登就系想接咗佢，咁跟住就避免即系喺呢个即系一旦占中发生嘅时候，咁有冇啲咩取态或者点样样，跟住从而就受到一啲即系又系佢话佢恐惧佢。惊嗰啲咁嘅嘢啊，就话惊俾人打压啊，诸如此类，咁样就即系索性，即系成个场就即系成个主场就接咗佢咁样，咁跟住就可以避咗成件事，就唔使表态啦。咁但系即系佢而家就一完咗之后，就即刻再扑翻出嚟，就喺度讲话要做翻啲嘢，咁呢个就系超级难睇啦，系咪？就算系即系就算系扮嘢，都应该拖翻耐少少先搞个会比较好。即系佢而家咁样就好明确咁同大家讲，佢系专登避开咗成件事，跟住一完再走翻出嚟，先至话。做嘢嘅时候咁就即係太过差啦。其实如果佢係要搞嘅话，佢就直头应该係呢件事发生咗嘅时候搞，咁样先至係即係值得大家去尊敬啦。即係如果你话嘩喺雨伞革命一嚟咗嘅时候，然之后佢即刻开返个。 尊敬都其次啦，尊唔尊敬唔係最主要追求嘅嘢啦。即係而係你做嗰样嘢有冇用先得㗎嘛。 嗯。 你做嗰样嘢有冇用㗎嘛。即係你嗰个係我觉得你讲话即係佢追求失败做落去就得啦，嗰个都唔能够准确描述到呢件事嗰个病态系。总之我见到你搵啲冇用嘅嘢嚟做，我就好捻欣赏你啦咁捻样。即係几时香港嘅精神系变咗咁样嘅呢？定系其实我觉得即係社运界呢，社运圈呢系系即系要即系大洗牌嘅，即系要换血一样咁洗牌嘅。即系啲人嘅价值观系有问题嘅，系大家做嘅嘢可能最后都唔会成功，但系如果你做嗰样嘢系有可能成功嘅话，你就会俾人唾弃咯。都唔好讲话你最后有冇成功到，但即系我唔系讲普遍嘅市民，我唔系讲普遍嘅市民，我就系讲有参与社会运动嘅圈入边嘅。喂，即系点解香港社会运动会失败咧？其实唔系你讲个问题，唔系话嗰个。即係我以前都係咁諗嘅，係咪啲人太過迷戀嗰種失敗主義或者浪漫主義嗰種色彩，所以令到佢哋做啲嘢不切實際？唔係咁樣嘅，呢、這、一個批評咧太過善良，根本啲人就係人格有問題，根本參與社會運動嘅人九成嘅人就係人格有問題，根本就是賤人，因為賤人咧就最撚怕見到人哋成功。 哦， 因為賤人最終係睇到人哋撲街， 嗯， 咁然之後你去做嗰啲撲街嘅嘢，咁咪拍手掌俾你咯。 嗯。 咁然之后就等你再大家，咁因为你又扑街，我又扑街，没有谁比谁高尚。咁我见个事点就可以继续，大家喺度继续混落去捞落去。喂，其实搞社运嘅人咧，就同嗰啲唔捻想出门口啲死宅系一捻样啊！屌你老尾，佢哋进入咗一个圈子之后咧。或者進入咗個狀態之後，係永遠都唔想離開嗰個狀態。佢哋想佢哋嘅人生去到退休就都係處於一個搞社運嘅狀態。搞社運就係大家一班人喺度嘻嘻圍嚟圍去，然之後大家揾個地方聚埋一齊，然之後有人捐嘢俾佢哋食，佢哋唔使俾錢買嘢。 係 歸根究底就係咁樣因嘛，呢班撚樣。所以嗰個唔係嗰個，我覺得你對佢哋嘅描述係太過浪漫，係純粹係賤鳩格嘅啫。根本就係一班人渣敗類賤人。我唔單止係講緊蔡東豪呢啲，佢係賤人就梗啦。你老尾你搞到咁撚樣嘅地步，你搞到咁撚肉酸，你仲寫乜撚嘢長文啫？你仲扮乜撚嘢感慨啫？扮乜撚嘢感性啫？呢就係矯情嘅賤人咯。但係我想講支持佢嗰啲人。其实心底里的人格都是有问题的，你明唔明啊？即系可以咁讲，如果主场即系如果佢嗰个咩 best pencil 再开 page 嘅话，你可以判断一样嘢，拉亲佢嗰啲都系人渣嚟，拉佢嗰啲就系贱人 ，share 嗰啲就系贱人。如果佢嗰个 page 多过1000个 like 嘅话，香港就冇捻得救。 哇，实多， 所以香港系冇捻得救。 系啊， 所以香港系冇捻得救嘅。屌你老尾，嗰啲人系要即系而家咁样，香港系冇捻得救嘅，要建国先得嗰啲。你建国嘅过程一定要有一个大清洗。呢啲贱人，呢啲贱人咧系要清洗一次，系要全部清洗一次。喂，等于你讲金钟嗰啲，喂，去之前我都唔评价咁多啦。嗰阵我做节目，去之前我都已经讲过系冇用。不过你中意去咧，搞就搞啦。咁去完咁唔得，咁啊算捻数咯，冇捻呢件事。 我哋起立鼓掌嘅，有份拍手掌嘅全部都賤人嚟。 唔係嗰一日嗰大台，嗰大台嗰鋪排就係先起咗首歌先，起咗首歌叫《倔強》，五月天嗰首，然之後咧個雙學就首咗上台，已經走上台之後咧，大家一齊起立鼓掌，拍曬成首歌咯。 我依家就倔強，倔強，有你份倔強，你老母，屌你！即係佢倔強就係堅持唔撚得啊嘛，堅持要做啲唔撚得嘅嘢，做嚟做去都唔撚得，屌你老尾！即係好撚似，即係好撚似嗰啲，即係同嗰啲。同嗰啲做啲呃錢裝修嗰啲，整嚟整去啲嘢都唔撚得。 嗯， 點解唔撚得嘅？好撚難講嘅，而家水泥嗰啲嘢咁樣。咁啊，黃太，我哋可能要拆佢再裝 次啊。 咁樣咁呢度整錯咗，咁成埲牆敲都似啦。咁撚樣，跟住然之後屌你，為咗廿一樓嘅啫嘛。同呢啲呃錢嗰啲裝修係一撚樣，賤人人渣。休息一陣。